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何峰关上隔间门，才感觉到鼻尖温热，垂眸看过去，落在地上两滴血。他掏出方巾擦了去，淡定地走出卫生间。他站到镜子前，看着自己流出的鼻血，苦笑一声，随手给开了。刚擦干净，姑姑又流出来了。最近天气干燥，在家挨上这一拳，这血就跟人的脾气似的，止也止不住。何峰越看越生气，看着镜子里自己这人模狗样的德行，一拳砸向镜子。可他没有砸下去，他的手被鼻血染红，紧紧握着，轻轻抱起。骨节贴着镜面停下，人太多了，不是可以放肆的地方。他放下手，耐心清理脸上的血迹。一个女服务生从身后路过，何峰转身叫了她。 过来。 先生有什么吩咐？ 何峰从他端着的方盘上拿起一块白毛巾捂着鼻子，从他身旁擦了过去，直奔包厢。 女厕有动静，好像有人晕倒。 女服务生听他的脚步声远去，匆忙往里头走去。包厢里的几人喝得正高兴，见何峰回来，赶紧举手招呼。 小志俊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你的鼻子怎么了？ 地上有水，滑了一下磕到了。 何峰随手扔了沾满血的毛巾，拿起冰镇过的酒，淡瓶倒在了手心，往鼻子上捂了一下，忽然把酒瓶子砸到墙边，大骂了一句。 破地方，妈的，差点摔死老子啊！走了，去常来家。 四月上旬，小网云与两个同事来到南京筹办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，安置好一切，抽空过来谢池的旗袍店。他正被一个麻烦的客人缠着，一时脱不开身。小网云站在门口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谢池看到他，点了下头，招了下手，示意他进来，便继续与客人讲话。阿如将小网云领上楼。 肖先生，你先坐会 儿。好。 你好像黑了些。 前阵子带学生出去写生晒的。 最近店里忙，本来老板要去接您的，这个客人啰里吧嗦一堆事，一会儿这个要求，一会儿那个要求，我听着都要烦死了。 啊，让他忙，不着急。 那我也先下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叫我。 好。 阿如下楼去了。小网云端着杯子走到阳台，看着外面的街景。所谓江南嘉丽地，金陵帝王州，朱楼绿水，玉郎佳人，真美的南京城。不一会儿，谢池揉着脖子上来。 在干什么？ 萧望云转身背靠着栏杆，喝了口温茶，直起身走进屋来。 挺热闹。 这片太闹了，天天吵得我头疼。就你一个人来？ 你想几个？ 我还以为要带你的心上人。哎呀，他不是南京人吗？上次坐车还路过江家老宅呢，挺气派。 北平现在闹得厉害，三天两头学生游行，做演讲宣传抗日，他忙得抽不开身。 那你还跑过来？ 教育救。 教育救国，艺术救国。唉，最近看了几篇文章，全在喊口号。 18号的美术展览会，我倒觉得你应该参加。 来不及。 来得及啊，我这筹委会是个摆设吗？ 我手生了，好久没拿笔。 可惜了，不该落下。 你要在这儿待多久？ 有些日子吧，还有几场讲座要做。 大忙人啊。 哎，最近没什么事儿吧？ 有，帮我倒一杯酒吧。我要酒，不要茶。 看你迷迷糊糊的，别喝酒了。 我清醒着呢。日谍活动频繁，又发展了不少案件，老鼠一样乱窜。前天还被我发现了一个钢笔店的员工。你在用什么传情报？ 钢笔。 对。 老板， 刘太太派人来取衣服了。 你拿给他就好了。 那我先下去收钱了，待会儿你点一下。 好。 晚点再说吧，我还有事情，先走了。 好。孟元跟了谢池一下午，传问萧望云的消息。谢池在附近的小店吃晚饭，孟元抢着把钱付了。他不是你的，断了这个念想。 断不掉，魂牵梦绕。 好男子多的是，他心牵旁的女子多年，不会轻易变心的。你想代替他还是做小的？国家明文规定一夫一妻制，虽然形同虚设，但我与你接触下来，看你也不像有封建思想的人。更何况以我对萧望云的了解，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儿。 啊，我没想这么多。 别丧气了，你这么漂亮又有才华，会遇到一心一意待你的人。挺好吃的，你也来一碗。 没胃口。